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啊。今天又到了咱们，哎，也不能叫消失老蔡，今天还不是消失老蔡，今天咱们跟大家一块说说家庭烹饪这一部分，因为马上要到中秋节了，嗯，好多朋友今年可能也是响应咱们的号召吧，大家大规模的聚集，尽量避免，是吧？但是中秋佳节讲究全家团圆了，就算现在，各家各户的人口不像原来那么多，小范围的四五个人，那总是要聚一聚的，是不是？中秋节再不让聚，那大家就觉得有点不行，心里差点意思， 没错， 是吧？ 这是团聚的日子嘛， 一个年三十，一个中秋节，天南海北在哪儿你都得回家， 没错， 对不对？跟全家人一块儿坐一坐。而且现在虽然人口少了，但是好多朋友也是家里的老人啊，年事已高， 对， 好多朋友咱说的稍微不好听点，见一次少一次，真是这么回事啊。就是可能有的老年人，我见过，我到我这岁数，比如三十多岁的这些朋友，那爷爷奶奶有的都八九十岁了，八九十岁有的脑子就已经不是特别清楚了，那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就这俩佳节您不让回家，是不是？那这时候作为年轻一代，那 孝顺的时候到了， 要扛起很多责任了， 对， 是不是？因为就是说父母也六七十岁了，过去老觉得你当孩子，其实你也三四十了，这时候回家该给老人们是不是露一手，把厨房这一部分接管过来。尤其这一两年咱们因为疫情也不倡导大家没事出去吃啊什么的，在家相对感染的风险还更小一点。 对， 今天咱们跟周老师一块聊聊，咱们在中秋这一天，比如说，哎，这一附近的这几天嘛，都可以，因为三天假期呢，咱们不一定非得在那一天做。这几天咱们在家做点什么？我今天给周老师出了一个题，因为一是开海了，二呢，一到这个时候，咱们北方人这两年也学会了，学吃点螃蟹，是不是？原来咱没有这个说中秋吃螃蟹，什么中秋蟹黄肥，这没有这个讲究。人家南方朋友吃哈，这两年全国各地都吃，而且现在大家不局限于湖蟹了，海蟹现在也正是时候。 对，海蟹 是不是？海蟹最近也好吃，梭子蟹是不是？人有钱的吃点。 其实咱北方过去就是大部分都是吃梭子蟹， 哎， 海蟹， 哎， 你知道？ 就 像那河蟹什么的都少，但是这些年啊。以为你说什么那个 学习的跟 人，不是这个什么阳澄湖大闸蟹什么的，好像都是南方的 啊。 东北人家稻田蟹，人家棒着，人卖的也好吃的，是吧？所以说北方跟南方，食物现在流通也快， 对， 而且现在这个交融的也快，哎，所以说这个食材不是什么问题， 对， 想吃都能吃的 啊。您是想吃大个的，是不是？想吃海蟹，想吃湖蟹，想吃黄油蟹，那黄油蟹就更， 哇，天哪，黄油蟹多贵， 那就更高级了，是不是？我和周老师吃不起，不代表别人吃不起，是不是？咱做牙花子咬牙跺脚的，对于人家来说可能就是一顿下午茶， 对对， 只要是合法经营合理支付，咱们都祝福人家， 对对， 是不是？我们得羡慕人家， 我们是只能看着人家是啊，这个就是，哎，人家吃着是吧？我们心里满足的就行了。 听着我们俩这么难受，哎，但是就是说，现在螃蟹确实到了该吃的季节了。 是的， 今天我们给周老师定这个题目，就是教教大家最近怎么做做螃蟹。咱们周老师，咱分两部分吧。海蟹、湖蟹，咱分开说，对吧？最近我觉得 海蟹大量上市，质量也 不 错，好啊，是吧？ 不错。 而且哎，周老师，我这就又跟周老师显呗。 嗯， 我去年 吃点什么大米？ 哎，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去了一趟日照 啊， 在那 是好家伙，去对了地方了。 哎，在那儿吃了一个什么东西，也是螃蟹啊。软壳蟹， 软壳蟹，嗯， 这个在很多的那个，咱说什么美式餐厅里头经常有， 嗯， 炸的软壳蟹， 嗯， 它那个可能咱也不知道它那个进货渠道，人家一年四季都有，还专门做这个软壳蟹的什么汉堡啊，什么都有。 哦， 但是我去日照，人家当地的朋友招待你， 嗯， 就说哎，今天给你来一道这个， 嗯。 说叫软壳蟹， 嗯， 咱之前咱土，咱没吃过，跟人海边人民比，咱可不就土鳖吗？是不是？这啥叫软壳蟹？他说就还是普通螃蟹，但是这个时候啊， 壳 还没长，没有长成， 哎，对，不是他刚脱壳， 啊，刚脱壳， 刚脱壳，软的 壳是软的， 哎，对， 所以就吃这一阵儿， 嗯， 你再过一阵儿没有 了， 哎，说你正好来这几天啊。正好有 赶上了， 哎，你就吃， 嗯， 哎呀，我这给我吃的，现在想起来， 啊， 还觉得好吃， 回味无穷， 回味无穷。到今年这两天，我还又让人家帮忙， 嗯， 看能不能给再改了点啊， 哦， 人家还没理我呢。咱就说这些东西，螃蟹的吃法也是千千万。周老师做过这个软壳蟹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那时候梭子蟹，其实上是刚才我说那话，就是过，就是咱们说这个。淡水的这个 螃蟹， 哎，河蟹， 嗯， 那时候都少 哦， 哎，就是咱们现在学名叫中华绒毛蟹 哦，哦，有， 哎， 还有学名呢， 对 啊， 为什么呢？就说那这个海蟹死了以后还能吃， 哎， 你知道吗？ 嗯， 可是这河蟹死了可不能吃， 就有毒了， 哎， 啊， 就是它细菌繁殖的非常快， 嗯， 所以我们就对它有一种畏惧感， 嗯。 哎，老觉得吃那东西是不是 容易出食品安全问题？ 哎，对对对对对， 啊， 对。而且呢，后边一段时间上市，大量上市以后呢，好像那商家也不太那个什么，往里灌什么的都有。 嗯，是往里灌什么都有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 您说黄啊？ 对，那蟹里边要放色的，什么的都有。 哦哦哦， 所以有时候也看着，有时候也瘆得慌。 哦， 算了吧。 啊，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比较抗拒它。 哦，但是现在整治， 现 在都 已经 没 问 题了。 现在已经没有，因为过去那时候，咱说白了啊， 螃蟹少， 不是螃蟹少，很贵， 很贵啊，哦，有利可图。 对，到咱北京很贵，而且还得您怎么着？ 嗯。 前几年还是提前你还得预定 哦，哦哦， 然后你给您票了，您花钱买了 啊， 您拿不着现货 啊，是是是， 是吧？ 一个月以后吃， 哎，您得到时候你说有， 啊， 你打拨点电话，你说有了，你 中秋预定十一吃， 反正那时候反正花花肠子挺多的那时候 啊， 但是呢，我们还是心中全是你，比如说那花蟹啊和这个海蟹、梭子蟹， 啊， 我们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的， 喜欢。 我每年那时候。上那个东戴河， 嗯，哦，东戴河， 哎，东戴河讲课那时候， 啊啊， 给军队两个人才嘛，那时候， 啊， 那人家招待我们的时候，那肯定就是，是吧？ 啊， 你城里人不常来海边， 对， 拿什么招待您 啊？ 是不是？ 来点你没见过的啊， 对，弄点梭子蟹 啊， 弄一点这个 海参啊，鲍鱼，是不是？ 就是这个， 嗯， 啊，但是我们觉得就非常好， 嗯， 因为那个蟹。这个高肥， 嗯， 肉也非常紧实， 嗯， 那你吃的确实过瘾， 嗯， 哎，那么就点小酒， 嗯， 是吧？那一喝，那就是绝对没了， 嗯 啊，没了就是 没了，就怎么就唱起来，还是 喝醉了， 哎， 所以说就是这种蟹，这个时候吃，就是再过几天，我觉得合适 啊。现在其实已经挺好 了，已经有，就是前一两天我吃了一个河蟹， 啊， 我觉得那黄还可以， 啊， 但是不紧实它， 哎， 它有点松散。 对， 你要再过个 啊，九月团旗十月间， 哎，对， 您是这意思， 你再过个一个礼拜， 啊， 或者半个月 啊， 我想可能它就会 更 瓷 实 一 点。所以现在吃海蟹还正当时。 对，海蟹没问题， 是不是？ 哎，海蟹没问题。 哎，周老师先跟大家说，因为咱们现在好多朋友人直接去海鲜市场就买啊，嗯，包括在网上也能订，嗯，很方便。海蟹咱怎么看？过去拿手电什么，电视上老教拿手电照， 嗯， 是不是？ 我挑蟹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啊， 就是按中间那个它那工字儿， 按中间哪有工字儿？ 壳上它有一工字儿， 壳上，您说那个背后吗？还是 不是？就是壳啊，它那壳上不是那背后，不是那爪那儿 啊， 壳上面那壳它有一凹槽，凹槽就是一个弓字 啊。您说那个脊背那个顶出来那一块， 对对 啊， 你摁它，首先是硬不硬，软不软，软了就不行， 软了就是软壳蟹，这是买着了， 不，软壳蟹， 这不是软壳蟹， 对对对，空的， 空的， 空的， 哦， 哎。这是一，二一个拿手掂掂掂掂它 啊， 掂你手轻不压手，那肯定也不成 啊， 你得压手。这是一个，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就是借鉴这个河蟹的这个方法，就是把它翻个个儿， 嗯， 看它能不能翻过来。 这是什么意思？看活力是不是？ 哎，看活力，看它那个筋力就跟肌肉组织似的， 啊、 好不好的？ 壮不壮、 嗯？这个活力旺不旺？哎，那么这就可以鉴定说这个。这个还有一种呢，就是你从底下一看，它那个隐隐约约能看出那个颜色来了 啊。 你要想吃黄多的 啊，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不是黄 啊。 哎，是黄呢，你有的母蟹不是半圆形的吗？ 啊， 有的那个让你展开一看 啊。 但是这个东西容易，特别容易受骗， 哎，特别容易。怎您也被骗过？ 我 经常被骗， 也不是经常被骗。反正最起码的受过骗 啊啊啊！ 因为我刚才我说了，他拿针的打着那颜色，你抗拒不了 哦， 你没辙 哦， 你实际上是一点辙都没有 哦。 哎，他螃蟹也死不了 哦。 还有一种过去呢，最早一点的卖河蟹的时候，老百姓说：“哎呦，这20多块钱一斤，30多块钱多买点吧。” 嗯， 他把那死的给你 哦。 完了以后呢，那手小手指头，你知道吗？让你看的时候，他砰砰砰动。他动那个爪， 跟那个 活的 跟戏法似的 啊！回家一看，好，买了10个8个死的， 哎， 你就已经 这心得举报他们，是 不 是？ 咱就说啊， 啊 就说这事儿，你会挑 啊， 你个个的过了手了，应该就没问题 啊。 你不能让他们跟你这儿，现在你看卖的现在也越来越精，买的呢也得学点战的战术啊，是不是？所以咱们现在到市场去，只要您。选择什么样的价位的， 嗯， 我觉得应该就能心满意足， 对， 是吧？说关键是这个， 嗯， 到回家以后，其实要说孙老师吃螃蟹，最好吃的就是什么？就是清蒸， 就是清蒸， 哎，原汁原味儿、 哦， 哎，最好吃的就是这个。 哦、 但是您说我非得要点 清蒸还用请您来吗？ 啊，不是， 是不是？ 那不也不也 清蒸我就来了， 嗯，也不行，也 啊，清蒸还清蒸还不一样， 清蒸那时间长短呢？ 清蒸还有时间长短， 啊、 差不多。 还有那个这河螃蟹跟海螃蟹，你蒸的时候你怎么蒸啊？ 就得搁在水里就蒸呗，就还怎么 搁、啊、水里蒸？ 隔水蒸啊？ 隔水蒸啊？ 啊 哦，你一看嘛，这腿儿什么都没了， 腿儿还能没了？ 那对了，活的时候一看，哟，这怎么剩一个？ 人家就给绑好了，散不了， 哎， 是不是周老师？ 你蒸的时候，别您知道，大部分人有人，您这说这话，那天我们就吃这个螃蟹的时候，完了以后就都旁边那盆里头全是那个螃蟹腿儿。 哦， 我说这为什么呀？ 扔了， 不是、 啊、 蒸的时候他们全掉了。 哦， 我明白了，你知道吗？ 啊、 全没绑，来的时候是，鸽子全个个活 啊， 爬的很，哎很。很好， 嗯， 完了以后就直接上屉了。 哦， 那你想想是什么结果？ 哦，那这是大型的炼狱啊！ 哦， 大家通过那个透明的那个锅盖都能看， 丢盔卸甲呀，这就 是感觉非常残忍。你们人类是不是？ 对，我说你们这个、这不合适。我说可能，那这厨师讲话，我们也不会绑啊。 啊，对， 是不是不敢下手啊？ 啊， 这家人呢？ 对， 嗯，我说你们这个就是。没有这训练、 哦、 啊！想吃螃蟹，必须先好好的上网打卡学习学习 啊、哦！周老师，您会绑？ 我基本上我还可以 啊、 哦，我还可以，因为过去绑过那种青蟹，就是那个肉蟹 啊， 哦、那大肉蟹，那、 啊、 那厉害着呢，那个 对 那大钳子，好家伙，夹你一下，刚才不松手那个 啊、 哎！但是呢，那都有招 哦， 哎，你比如说这个。你得掐两头，你不能掐前后 啊！ 你掐前后，基本上就是 掐壳的两头， 对，掐壳的这个横向的两头 啊！ 你不能前后掐，前后掐你基本要遭殃了。 对啊， 还有一种是空心掐 啊，空心掐怎么掐？ 空心掐把头冲外边 哦， 是不是？你里边你拿一个大拇指跟你的食指掐着这个尾部就行了 哦， 但是它也挠你， 对对对， 你知道吗？ 啊， 哎，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这只手你必须拢 哦， 一拢这爪它就哎 合在一块儿了， 合一块儿了，完了以后你赶紧捆。 啊， 这个东西，反正是一个是要速度，二一个要技巧。 哦， 啊，你这个咱们广播里边，咱们示范不了这事儿、哦、啊。对，就是说特别有这个技巧这个事儿。 嗯， 你要说那过去那大青蟹， 嗯、 那大钳子看着都瘆人。 对， 你知道吧？ 嗯， 那你就先把那钳子给先给它就得 掰掉，是不是？ 绑上 啊、哦，绑上，不能给掰掉。 哎，掰掉了就降低品质 哦 啊。所以呢，你就得先把它拿那皮筋儿，抽，赶紧给就给绑上。 嗯， 完了以后，后边那大草绳子再上。 哦， 过去青蟹您记着了吗？一斤蟹， 嗯， 最起码得二两草绳子。 哎， 是不是？ 对，这都是行业秘密，是不是？哎、 但是呢，你也没有什么抗议的。 嗯， 这事儿你说不拿它， 别得捆不住，是不是？ 哎、对，后边呢就变成什么了？哎，变成那个皮筋儿也挺好的。嗯嗯。哎，说远了，咱们还是说这个吃啊， 啊吃啊、 哎，反正这种吃呢，我觉得就是清蒸这种吃法呢，我觉得就是原汁原味 嗯， 是保存的最好的一个方法。 哎， 但如果说上点档次的，是不是您想愿意吃？比如说啊，鲜酿城啊， 嗯， 是吧？那高档的，咱们现在哎。 有的地儿做现酿成、 啊、 这可是 现在这个水果也下来了， 这不是消失的老菜，但确实是道老菜， 是老传统 没消失、啊、 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过去我们叫雪花蟹壳、 嗯、雪花蟹壳， 对， 这是鲁菜， 鲁菜就是拿那个它那个蟹的那壳，你知道吗、 啊、 我们要把蟹那个蟹肉全卸下来， 哦， 完了炒好了放在这个蟹壳里边， 哦， 完了以后上面打一个高丽户， 哦，明白了， 明白了吧？ 啊、 雪花的，它叫雪花的 啊， 雪花的这个蟹壳，你知道吧？哎， 啊、 你吃起来也很好，那就是上锅稍微一虚就行了。 哦， 哎，那得挺有意思那个 啊， 嗯，但是过去啊，这高档菜都是这个， 嗯、 啊，因为什么？不用您剥皮儿， 对， 那肉都在那蟹壳里边呢。 哦， 这蟹壳就当什么？就当那食用的器具了， 对， 有点像咱们现在扇贝 啊 那道理似的 啊， 哎，所以呢，咱们就是说想吃，没关系。还有一种呢，就是广东的做法， 嗯， 姜葱焗蟹是最好的。 哎， 对于那种蟹啊， 啊， 我跟你说，姜葱焗蟹、海蟹是比较好 啊， 比较那个方便一点的 啊 啊。咱们这几年好像姜葱焗蟹又少了， 多 是吗？ 大排档都是 啊，大排档都是哦、 啊。 我这几年我都不敢去， 就是葱姜炒，他们就叫葱姜炒， 啊、葱姜炒， 对， 就给你这么一炒、 啊就 是。大家其实是最喜欢这种原汁原味儿、 嗯， 有一点葱姜还提提香， 对， 吃起来非常过瘾。 对对对对对，而且还给你切成一半，或者说 一斩四，有的是， 一斩四也行， 啊、 对对对对，有时候一斩八也行， 对对对， 大一点的一斩八， 对 吧？ 啊， 完了蘸点这个淀粉，它下锅给你、 啊、先煎一下啊，半煎半炸吧， 炸 啊， 炸一炸。 哎， 说这个菜呢，我觉得可以，大家伙儿可以在家里都可以 比划比划， 比划比划。 起码我就觉得啊，清蒸这个算是。技术含量，咱按说操作起来最方便， 最方便，对， 是不是？哎，而且呢，蒸出来以后没人挑毛病， 嗯， 人一说原汁原味儿都这么做，你们会吃的都是这么吃的，是不是？ 对对对， 走哪还唬人？ 对， 而且买回来以后，只要您洗刷干净， 洗刷干净。 周老师，咱先说说那上半时段，咱先说说这螃蟹回来，咱先说就说海蟹啊，其实河蟹和海蟹在清洗方面。没有太大的区别， 没什么太大， 只是个儿大小， 形状不同、哎， 基本大家的那个身体构造是一样的， 一样， 是不是？只不过你这地儿尖一点，他那地儿圆一点， 对对对， 基本是一样。周老师，这螃蟹回来咱们洗哪儿？ 其实洗最好就是它那个扣盖那个里边， 哦， 就是那个它那个鳍，你看、 哦，就是肚脐眼那块， 哎，对， 啊、 你把它掀开以后，拿刷子稍微刷，因为它藏东西最多就是这地方，它后边的排泄也在那儿排， 哎。 你知道吗？往那儿刷一刷、 嗯， 其他地方都是壳甲 啊， 关节地方有点存的呢，那你也没办法。 嗯、 啊，有时候你再剃不太好剃。 嗯， 啊，还有这个，它这个 嘴附近啊、 哦，你要给它稍微的 刷一刷， 刷一刷、 哦、 啊基本上就没有的那个讲究的，就把它那个这个尖儿的这个 爪尖这个地方还绞去、 嗯、哦，是怎么、啊、是跟那个跟做鸡爪子似的，还剪指甲是？ 对对对，把它绞去、 啊， 行了，基本上就 OK 了，就收拾干净了，没有什么特别、啊、特别特别的， 就是肚脐底下那块翻开给它。 关键是做熟了以后，你比如说咱做什么菜也不一样啊， 啊， 你不是清蒸，那你。嗯，扒开盖以后，您必须把那个腮 啊， 你得给去了。 啊、腮、心、胃， 哎， 啊， 腮、心、胃，尤其是那个蟹胃啊， 嗯， 大寒大凉， 嗯， 可千万别的着急往嘴里搁， 嗯， 哎，那必须得给它剔除了， 嗯， 有时候那黄都在那儿蔓延着， 哎，对， 您有容易欺骗， 非常容易一口吃下去， 哎呦，吃完了以后，您过两天您就胃疼， 是吧？ 哎， 我吃过好多，我跟你说，没事儿，因为我从来找不着这些东西， 铁胃， 我从来找不着这些，我就说是说啊，找多少回什么那个腮我知道，因为腮太明显了， 对对对， 那个你确实一拨了，它就在那盖儿两边上那边，一看那个形制你是能明白的，哎，这尤其当蟹黄多的时候。那些好多人教我说，你找那个蟹心，说里头有一个什么几边形 啊？对对， 啥子你 还有点小跟小， 我最后都吃完了，我也找不着，真找不着。但是确实，这个人家如果您身体没什么问题，我觉得吃了也就吃了。但是如果说比较虚弱一点， 胃寒的， 稍微的用心拨了拨了，我在网上看人家那个视频，人家一拨了就找着。我下来以后，我自己永远找不。 你是吃蟹心切，关键 哎，这个，我觉得也是可能里头有一点问题，有点技巧，主要还是我笨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先让周老师说，咱先不说吃的问题，咱先说蒸。周老师，这怎么蒸？蒸多长时间？放啥不放？我见过好多种蒸的方法， 放葱姜的是吧？ 哎，有的人说那个在那个肚脐上把它都翻过来蒸， 嗯， 是不是？我先说，周老师您指正、啊、 那您说是捆好了不？不捆好了， 捆 好 了，咱先以捆好的这个为主啊。捆好了，说要在那个肚脐那块给它加一块姜、 嗯， 还要加个什么东西？反正加好几个东西。 哎呦，那没见过， 就是蒸。 嗯 啊，那个还， 那我们基本的蒸的时候都是净身蒸， 净身蒸啊，净身蒸。那周老师，您说说，您教教大家。 蒸就是说你绑好了呢，我觉得就是说，你要是，要是建议这个什么的话，就是这整个盘儿或者这个屉上的话， 嗯， 因为呢它必须得一个蒸汽必须得通畅， 得顶气儿、啊。 哎，你搁一盘里边呢，我觉得挡着这气儿了。 嗯 啊，基本上就搁蒸屉里边、 嗯、 啊，您里边愿意搁点葱姜啊。就搁点葱姜片就行了。 嗯， 人家过去好像要是搁铁盘，就是咱不刚才盘 蒸箱，您说， 哎，蒸箱里边，哎，要撒一点黄酒的， 撒点黄酒啊， 是可以的 啊。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要想吃特别新鲜的原汁原味，我建议你就这东西就不要搁。 嗯， 最后您调味的时候，您那个蘸汁的时候， 嗯， 不是，咱们说啊，这个姜醋汁儿， 嗯， 你姜醋汁你要做的味浓了， 嗯， 现在这个味道啊，乱套了。 嗯， 你知道吗？ 嗯， 吃螃蟹就是姜醋汁儿是最香的。 人现在都给你配好一箱子，里头带着那蟹醋。 哎呀，所以说现在呢，有生抽的 啊， 还有搁什么美极鲜的，什么乱七八糟都有了、啊。我觉得这就不对了， 破坏味道了 啊！你还能还有，尤其是什么，有得搁糖。 嗯， 这个清蒸的蟹，您出来以后，您再搁糖，我觉得这个， 南方讲究以糖提鲜，周老师是不是提鲜？ 我现在吧唧嘴呢，我现在说着糖，我的嘴里都甜的了。都是这螃蟹这东西，海鲜这东西碰糖 啊， 味道不好， 不好。 哎， 有讲 还是 不能碰糖。 哎，鲜的越鲜的东西是盐怎么样？ 啊、 咸味脱鲜， 嗯、 啊，越吃越鲜， 嗯， 哎。那么说你要搁糖了，不是说你少量的搁可以，我认可、 嗯、 但是您都吃说都甜不滋滋了，那 不好吃了， 就不好吃了， 嗯, 嗯， 是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过去那就是那个配的那个调味汁啊，啊，你说甜啊，一口甜味儿，咸也不咸，酸也不酸的，哎呦，那个味道，我觉得他们好像觉得挺有创意的 啊， 我觉得这个 该批评他们， 该守老传统就得老传统。 现在都是集中化生产，你来一箱螃蟹，人家给你配一瓶儿蟹醋、 哦。我们家没买过一箱的， 这里头人家都给你配好了， 是啊， 包括连之后， 嗯、 红糖姜茶， 嗯， 都在里头， 都在里头，那也够贴心的。 哎，所以就说现在你不会调这个蟹醋、这些姜醋汁儿没关系， 现在都给你做好 一条，多简单的，你还让他给你喝那个红糖姜茶， 给那个周老师气的。咱们上半段先聊到这儿，让那个周老师把怒火憋一憋，下半段把这个 怒火放出来， 泄醋怎么弄啊？给大家一次性的怒火喷出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上也跟我们互动，包括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京津冀之声的这个微博啊，在上面也跟我们，比如说发发您家吃螃蟹的小秘诀呀、啊、等等都可以哈、啊、我们昨天拍了一个视频，也不是拍了一个视频，发了一个，哎，大家还挺喜欢。我问问周老师，周老师可能也不知道，在内蒙古那边包括很多有草原的地区， 哎，螃蟹棒着呢， 哎，不是说螃蟹，有一种蘑菇 啊， 那蘑菇他们叫阿拉丁神蘑啊，就是你一碰它啪它就滋一股烟儿， 哎呦 非常有意思，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微博上去看一看那蘑菇到底长什么样。 人工做的特技吗？ 不是，人就是这种蘑菇，他们当地叫什么马粪包还是叫什么？ 哦，马粪包我听说过。 哦，你看这周老师， 马粪包 见多识广啊！ 我听过，因为我在内蒙的时候，我听过他们说那马粪包， 哎， 但是其实 没见过。 没 见过，大家可以到我们微博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多种方式跟我们互动。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 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上跟我们互动，包括也可以关注我们京津冀之声的微博啊，微博上我们每天发好多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大家可以关注我在微博上跟我们互动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请来的资深烹饪教师周俊强老师跟大家说说，因为现在到了吃海鲜的季节了，咱们北方朋友喜欢吃点螃蟹，咱们今天说说吃螃蟹。在上半段的时候又气周老师来着，我说现在人家那个都蟹醋什么都给做好了，不用自己配。周老师说这有什么难呢，这个自己在家弄多好啊。周老师说说您的那个独家蟹醋秘方。 哎呀，这个不叫蟹醋啊，再更正他一遍，就是姜醋汁儿。 姜醋汁儿 吃螃蟹必备的 啊。 啊，选点鲜姜， 嗯， 把它皮打下，切成小末， 嗯， 切成小末，一定要切，别拍啊！ 啊、哦，为什么？ 啊，切成你切那小末， 嗯， 你吃到嘴里它是有那个汁儿的，有那个 姜汁儿， 对，有里边包含的姜汁儿。你在蘸那个螃蟹的时候呢，你吃起来它会爆的，完了以后你吃起来有效果， 爆珠。 哎、 啊， 如果说你拍了， 哦。 你拍完了以后，那就是全是纤维，姜的纤维 啊。 那个汁儿呢，你吃这时候呢就没有那么像那小粒儿什么切那么、 啊、 吃那种感觉。 你切多麻烦， 不吃它一点不麻烦。哎，你要想吃你就得 先切片再切丝儿，切完丝儿了再变成粒儿， 对，变成粒儿啊，小粒儿小米粒儿啊，那、就更好。完了后加一点醋，过南方的就加一点那个 香醋。镇江香醋、 浙醋 啊， 镇江香醋也行， 嗯， 浙醋也行， 嗯， 咱们北京北方这块儿搁一点 米醋 挺好 啊， 点点香油，别搁酱油 哦， 你搁酱油味道变了 哦。 说现在哟，我得提鲜，螃蟹就够鲜的，你还搁什么这鲜那鲜的、啊？ 那搁什么香油呀？已经够香了 啊、哎？不是 啊、 哎，它有作用， 有作用 啊。 嗯， 大家伙知道这姜 啊 是热性的 哦， 是吧？这个。螃蟹是寒性的，你甭管是你河蟹也好还是海蟹也好，都是寒性的、 对， 是吧？ 嗯， 所以的为了把那寒性的去一点，那么就是温性的或热性的姜、 中和的 、 嗯， 那么香油呢，炒制完了才能制出香油来， 嗯， 它也是热性的 哦。 你不搁香油，你还对这个姜汁它还没有出君臣佐使吗？好多人都不懂这君臣佐使什么意思。 哎呀，周老师连我们中药界的配伍都懂了、 哎、对 啊！ 你必须得你按着来 啊！ 所以说它是助这姜继续发热的 哦、 啊，那香油是吧？不光提味儿 啊！ 你别以为就是说我割不割割不割无所谓，你割了它跟不割是不一样的 哦。点一点儿，别多了。 你、哎、对，不用点多了，对。在另外，你能把那个就是过，你知道吃螃蟹有这么一个，所以我就有体会啊。 嗯， 有一回呢，也是那年，我得说这个七八年了。 嗯， 七八年以前呢，吃螃蟹我还觉得我还是能手。 哦，您还能手、 啊？反正我不管这螃蟹软的这个里边的肉，我吃的干净不干净啊？ 啊， 反正人家那个这个蟹八件人给你摆这儿了。 哦，您都会使吗？ 反正基本差不多啊、就是。 我从来没用过。 啊 就靠双手啊， 啊，靠双手还不成，还得靠着一排牙齿 啊，对对 对 是吧？ 啊、 哎，那么蟹八件人给摆上了，反正我能用上就用上了 啊 啊，反正速度也比较快 哦、 啊。 您是以快取胜， 哎，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啊。 但是那回确实好啊 啊， 等吃到第四只的时候 哦， 我发现这个味道不对了， 味道不对了， 对， 怎么回事？ 开始第一只吃的时候 啊， 真香 啊， 这海味儿，哎呦。扑面而来啊， 嗯， 啊，这尤其熟蟹味儿，多诱人食欲， 嗯， 是吧？第二只也是，嗯，上合， 嗯， 不错啊， 嗯， 味道真好。第三只还可以， 嗯， 啊，第四只呢就有点满了， 嗯， 就觉得，哦、嗯，这个还想吃吗？ 嗯， 还能不能吃啊？ 哦， 再提鼻子一闻，你发现吗？这还这个鲜味儿，刚开始第一吃第一只的鲜味儿，就变成了腥臭味儿。 哦，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味道的积累层次，积累 哦， 你到了积累的一定程度的时候， 哦， 你不管是你吃了，你闻的手都是臭的 哦，就吃饱了，是不是？吃饱吃什么都不香。 哎，就积累，一点点味觉积累 啊， 哦，那这是也是一种，生理现象。 怎么办，周老师？ 没， 你怎么破除这个？ 所以说就 一顿只吃一只， 不要多吃， 永远都是鲜的。 哎，你就吃那最香的那一口就完了 啊， 哦！什么东西都不要贪多 哦。 呀，适度即可，你吃了才满意。 嗯， 而且还能有回味。 嗯， 你回味呢，完以后明天你还能吃。 嗯， 还能吃的时候呢，你还有动力去挣钱去买。 哦， 是不是？这是一系列的呀， 正向循环， 是不 是？ 是 不是？ 哎，这是正循环，这是正能量。 为了吃螃蟹，最后发家致富，成为北京首富啊！ 那必须的，是不是？你吃螃蟹，咱那现在不是大街上满地爬的都是螃蟹，你可以捡着。 嗯， 你也得市场上。是不是你得掏银子？ 对， 是不是你还得垫手机？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他给你拿，让你拿走啊？ 啊， 是吧？所以这姜醋汁儿，我建议还是 自己配， 必须得来自己配，这样的话吃起来比较好一点。 嗯， 啊，至于说现在社会上的新鲜的、新潮的，大家伙儿啊，你们就是各自选择各自的，但是这是老传统的这个，我今天说出来，我还是。多少年不带变的，吃蟹就得这样， 对，得懂啊，就是现在好多人都以这个什么都不会干为荣，是不是？我觉得这个风气是有问题的，对吧？老先生讲许你不使这活不举你不会，这个是两回事，两个层面啊。我觉得现在大家教育自己的孩子经常也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家孩子不学这个，我们家孩子以后有人伺候，是不是？我们家请保姆什么，我们家还一辈子不做饭，以此为荣。我觉得这个是你要转换思路啊，就是人什么时候值得骄傲啊，就是我会这东西，但是由于我辛勤工作努力赚钱，我可以自己不用去干这个事儿， 对， 我请别人来帮我干。 嚯， 这个是我觉得是您，比如说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我有了一定的地位了，这是我们替您骄傲，您会干这事儿，但是我现在不用干了，我有闲钱，我请别人来帮我，这值得骄傲， 这是对社会做贡献，为什么？ 哎， 就业岗位， 你还拉动 GDP 了，对不对？你如果说你压根儿就不会干，你说我不干。你不干是因为你不会，并不是因为说我现在怎么怎么着我厉害了。 头一个您说的那个事儿可以为荣， 哎， 第二个您说那个，我觉得以为耻， 对吧？您都不会，您在这炫耀什么呀？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今天我们教给大家这事儿，蟹醋听起来挺简单的，现在配那一瓶一瓶都写的蟹醋，但是按周老师话说，你得自己会调这姜醋汁儿，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如果是明天不给你配这个，手边这点东西咱也能吃， 对对， 自己不受制， 用不了几个钱。 哎， 而且吃自己配的那个，不见得比他那个，就差。为什么？外边买的东西有时候还真不放心。 哎， 那搁什么我不知道。 哎， 我这儿自己拿着醋， 对， 有。买来的姜， 先切的鲜姜，绝对比他那配的要好，是不是？这是醋已经有了，这时候就最重要是要找一个有螃蟹的邻居， 哎， 是不是？就去人家开始蹭螃蟹了，去了以后也不能那个白蹭，对不对？也得在这个技法上有所贡献。 没错， 蒸螃蟹，周老师刚才说了。一般蒸多长时间？大家还真是拿不准。 你分大小啊？现在咱们比如说河螃蟹，河螃蟹有三两的，有四两的，有半斤的。哎，他们差别呢？时间就差别就是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儿。 哦，总体来说，您说一般蒸个 一般来说是十分钟以内就基本上 OK 了，应该是 十分钟。从上 火大火 上气儿开始十分 钟。哎，对对对，从上气儿开始说，十分钟就行，过了不好吃了。 哦， 您知道，因为它尤其是这个。他那个身体上那这几个这个爪子那个这个关节是这个地方的肉，哎，应该是包着水分的 哦。 而且蒸完了以后，咱说实在的啊，就是它以刚刚炖生是最好吃的 哦。 您还不能够那什么，但是蟹黄满了啊，蟹黄满的时候，咱说白了得多蒸一会儿 哦。 为什么呢？你不多蒸了，它蟹黄是稀的软的，哎，你还甭说啊，人家。浙江舟山的人 啊， 吃这个蟹 啊， 绝对是不能让它形成块状 哦， 是让它吃那种，就是带那种软 流心的， 哎， 跟现在吃那流心月饼似的， 对，就是那种。 哎呦，我开始我真受不了这吃的那个、 啊， 我老觉得里边还有那个 寄生虫， 寄生虫，对、 啊， 我觉得没杀死 啊， 不行，那个，但是说这就是我们的风味儿。 哦， 哎，不吃这个你还好像不觉得美 啊、哦？ 得吃了这样的黄的时候，就软黄 啊， 像跟流沙黄似的，哎、啊，哎呀，觉得美。 十里不同风 啊， 是不是？人家那边就 觉 得能吃鲜， 我接受不了这个，我还是得主张让他们给。 我觉得在人家当地还是学人家， 是啊。 因为您看啊，周老师，咱们北方人，在吃海鲜、吃螃蟹方面，外行。是不是咱也别说我们现在也见过、 嗯、 您跟人家世世代代生活在海边的人比就跟舟山人过来指导您吃烤鸭你听吗你绝对觉得、哎、指导我们家祖宗多少辈儿天天吃烤鸭是我指导你差不多是不是随便拉一北京孩子指导你吃烤鸭人家舟山人民也是这样想 没错 对不对 我告诉你怎么吃鱼 到海鲜这一类的你就听人家的人家肯定是经过多少年的实验这样吃是最好吃的 对 接受与不接受是您个人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人这个方法应该是最优的 是吧 是不是我是尊重人当地人的 那天我也是甭管怎么着这克服了心理障碍 啊也吃了 也吃了、 嗯、 啊但是没觉得 没觉得好 对对没觉得比那蒸的再稍微的成型黄成型一点的那个那么香 人家后来就只能送你还是去回去吃烤鸭吧 啊不是 这些不适合你 人说你嗨 不会享受 不是人家这么说的哎呀没想到周老师您对这个不接受不是不适应啊要是有那什么的话我跟他说一声正时间长一点 啊 我们现在也认为吃惯了那个流沙的那种、 啊、 我们应该也是吃那种硬根的好吃了应该跟着您学 周老师你看人家的情商多高是不是、 哎、 为了哄您开心 我就说啊咱说白了就是多少种吃法我说我多见识见识我也得赶紧感谢人家是吧我说您这种吃法我觉得我也没问题、 哎、 是吧因为我不是常吃是吧、 嗯、 吃一回两回就得了 对 是吧所以说我呢这种是我能接受 啊能接受 能接受、 哎、周老师我这说起来我那天看你一个是福建还是哪边的朋友发了一个视频一个小孩儿年纪不大哎也是海边人民人家一看就是回来教大家怎么吃梭子蟹周老师您蒸梭子蟹您怎么蒸也是隔水就这么蒸 对对 是不是人家那边那个朋友展示了一个不放水不放水， 不放水拿什么？拿盐？ 哎，也不放盐 哦， 就是在 干烧啊。 它就由它倒不是蒸锅了，它是一个炒锅， 嗯、 就是咱们现在那种弯一点，就是平底那种的吧？ 明白明白， 半煎半炒那种锅啊。 嗯、 把那个螃蟹就码在里头，搁点姜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嗯、把这盖一盖， 什么戒指没有？ 没有， 嚯、 哦，什么都没有。 嗯， 然后人家就那是它也叫蒸，我咱不知道人家叫什么蒸啊。 嗯 大概过几分钟他说他们老家人就是这么吃因为他说那个海蟹呀、啊、梭子蟹里头水分很足的 啊 他自己一蒸自己就有 水 你不要担心它会干它不会干的 我这么理解啊 嗯 一个它是这个视频呢它是有一个就是新奇特的这个效果啊 好 再一个梭子蟹如果水分太大了你知道吗就空的 哦空的 没必要 哦， 选那样的、 哦。好，你看周老师跟人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完了，我发这视频给您看一看、 嗯， 咱们找几个海边人民探讨一下，看人这个方法可行不可行啊？确实，反正是有这么吃的，啊，人家那个吃的，我看的也呲儿啪的，那个高满肠肥的那个感觉，反正我也是挺馋啊。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咱不是海边人民，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就是有这么一种吃法。 嗯、 但是我觉得。思路我是认可的，因为现在有好多人做那种无油菜，周我一说这周老师又生气。 没有没有没有，无油菜我做过。 有好多那个厨师现在为了响应这个少油少盐啊，比如说人家煎鸡翅，说不放一滴油，就用这个鸡皮自带的这个油，你一煎，它不是自己还往出出油吗？说最后这也煎出来了。我一想，这个原理其实是一样的，是不是？ 您呀、啊， 嗯， 就对这个无油的东西啊。您可能认就是接触的就听得多 哦，见得少。 对，您见得少，为什么这么说？ 不好吃，我从来不点。 你还不好吃，哎、为什么？ 健康的都不好吃，你知道？ 这个东西啊，你说 就是鸡皮上就这点油就能把质感出来 哦。 那咱说来过去老祖宗早比你聪明了， 嗯， 早总结出来了， 嗯， 你知道吗？过去真的我做过这个无油菜啊， 嗯， 那么那无油菜那边香菇油菜啊， 嗯， 哎呦，好多人就爱吃这香菇油菜。无油菜是这个菜 哦， 无油我那香菇得有油 哦， 你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 那俩一配，你觉得哦？哎， 哦， 挺好， 这叫偷换概念。 那，哎， 是不是？ 哎，你一说的是菜 啊，哦， 我就专指 你 这菜。 这文字游戏， 那 这是不是？ 那怎么？哎， 啊， 吃得认可，大家伙儿。 哦， 因为什么？咱用卤香菇的方法。 哦， 我给你卤喽。 哦。 卤里边也有点油吧？ 啊，有，肯定。 那你蔬菜，你我有油菜跟芹菜怎么卤啊？ 嗯， 是不是？那我这边我得吧， 嗯， 收拾干净了，完了以后把这个芹菜啊或者什么加工好了，就出加工好了，我一焯，焯完了以后，往上一摆，等我这个卤过的香菇往上一浇的时候， 啊， 你想想 也香， 不吃吗？ 能香、哎，香， 就跟那个鸡翅一个道理 啊。 那鸡翅我可以用那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叫我没使过，我们家也不要，我不用那种，叫什么焖烧锅，叭，自己就是炸了似的跟 啊， 那油就往出吐， 空气炸锅， 空气炸锅，对对 啊， 那油往出，你觉得这油往出努的，你想想里边鸡翅里边那肉是不是都过火了，柴了， 没吃过。不是，哎，行， 我就 行，周老师，咱们这先不讨论这个问题。哎，说回螃蟹，说回螃蟹，又说远了啊。蒸海蟹，嗯，一般蒸多长时间就蒸熟了？也十分钟。 海蟹我觉得 个儿大一点， 个儿大一点呢，差不多十五分钟左右， 十五分钟 不能超过三十分钟。 哦， 我觉得要超过三十分钟了，这有些人就是超过三十分钟 飞了，是不是蒸了？ 它真是飞了，它里面那个那，嗯，出那种泡沫状 啊，对。 嗯，这就不好吃了 啊， 嗯！你吃那个东西就是，而 蟹黄蒸出沙眼了都 啊，对，肉也硬了， 对啊， 嗯，你老了，咱就说这个， 嗯， 一定让它就是什么刚刚断生，保水就是水还非常饱满的情况下，嗯，你这时候拿，因为什么呀？你蒸完了以后，那个蟹呀，你别忘了，那热量还很高呢 啊， 嗯，它还在继续加热呢，不是说您拿出来呱唧跟室温一样了 啊。嗯， 它有一个降温的 过 程 啊， 它有一个降温的过程。你想想，这个时候，它也就在， 嗯， 也在 接着熟， 接着熟，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不要蒸的时间太长， 嗯。 你要说你保不齐的，您说我为了保证这所有的都蒸到都能熟了，十五分钟最长， 嗯， 最长了十五分钟 哦。明白， 不能再长了 啊 啊！ 这是蒸螃蟹，我觉得这是大家最容易操作也最容易成功啊，是吧？只要您掌握好那个水，别放少了，是不是？蒸着蒸着干了锅 了，干 了 锅就成 为 刚才这孙老师说那个 干蒸啊，是不是？您是不是叫干蒸？咱这瞎说啊，在广东有那种技法叫干蒸，咱不知道是不是人叫这么叫干蒸啊？但是好多新手最容易的问题就是锅里的水并不知道蒸十分钟顶气儿蒸要放多少水，很容易蒸到五六分钟的时候干了。那个时候您要再加水再起， 那 是不是就差事儿了啊？ 这味儿已经上来了，那海鲜就不鲜了。 所以啊，就是大家锅选的尽量大一点，在您拿不准的时候，宁多别少了。 没错， 是不是？哎，这是唯一值得提醒的。周老师，这还有个两三分钟时间。咱再教个葱姜炒的吧。 那葱姜炒特别简单， 这个也是简单好上手啊。 对，但是呢，你这个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活着得把它蟹壳得打开， 嗯， 完了把那个就那个 鳃什么都去掉啊。 完了以后呢，您愿意撕开也行， 嗯， 就是一个爪一块也行。 对， 最好的那过去讲过最讲究的， 嗯， 哎，蟹壳先放一边 啊， 就是蟹盖啊，放一边，完了给它剁成了那个。嘴部跟那个眼睛都要切下来 啊 完了以后呢，全是往，咱们要说吃起来非要方便，我觉得还是八块合适， 哎，一开四一开八都行， 一开八都行。完了以后呢，不用搁任何东西啊， 嗯， 就给它拍点干粉就行，也别要加盐啊， 嗯， 一加盐水分出来了， 嗯 啊， 不搁点鸡蛋，不搁点， 不用搁点，搁鸡蛋那就那 搁蛋黄炸出来多黄愣愣的，看着 你到时候你油你不是毁油呢吗？ 啊， 是不是？ 啊， 你咱们就是这一炸就行了。 嗯， 完了以后葱跟姜， 嗯， 咱们就要多准备 量得足。 哎， 嗯， 那么姜片或者姜块都可以。 嗯， 葱呢就是葱段， 咱们一般来说是南方人使的是小葱， 哎，香葱 啊，咱们现在使的都是大葱， 嗯， 最好还是使小葱， 小香葱。 对， 哎、 对于这个葱菜来说， 到处都能买得着， 哎，就是使这小香葱就行了。 嗯， 那么其他还有什么？有点胡椒粉，完了以后呢，有点湿淀粉啊、 嗯， 盐、糖， 嗯， 香油就基本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蟹剁成块以后。完了，拍上粉以后，您下锅就得给它炸了。 嗯， 炸成什么呀？炸成定型。 嗯， 也不要什么颜色、什么色什么的。 嗯， 就它变色了，粉红色了。 嗯， 就是、蟹红色了。 对， 就可以捞出来。 嗯， 这时候把那葱姜啪一煸，煸香了以后， 嗯， 加一点料酒，弄一点热水搁进去、 嗯， 把这个剁就是炸完了那蟹块， 嗯， 往里一搁， 嗯， 把那盖儿知道吗？这时候也可以搁进去了。 哦、 嗯，完了把这味儿调好了。你知道吧、 嗯？ 实际上就是焗姜葱焗肉蟹嘛。 哦， 哎，让它焗一会儿，让它入点味儿。 哎，吸点那个汁儿、啊， 吸点汁儿、 啊。 如果汁儿稍微多一点的时候，您稍微勾 一 点小 点小 薄馅儿 啊， 完拎点香油，这菜就出锅了。 哦、 嗯，完了以后呢，摆好了啊，把那可以把那个圆形螃蟹的圆形给它摆好了 啊， 把那盖儿还可以搁上去 啊， 家里就可以讲究一点 啊 啊。完了以后一上桌，大家伙一分吃， 哎 哎，也挺好。 哎哎，这今天教给大家两种比较简易的大家能吃的这个方法哈、啊，没事儿。如果大家说那个不过瘾，我们还想学点高级的。下周二正好中秋节那个正日子，我们还请周老师来，让周老师给说点什么类似像蟹酿成什么的。咱即使在家做不了，咱听听这种高级菜，他也觉得是一种享受，呵呵，是不是？同时也到时候再教大家几道。零基础的小朋友们都能搞得定的这些菜啊。好，我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到这儿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古老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刺耳，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起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